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傅志在医院里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因为实在无事可做。现在下床虽然可以走动了，但是依然需要搀扶或者轮椅，而坐着看所有人的感觉实在不怎么好，他宁愿在床上窝着。李磊有时候会溜过来看他，档案室终究不比一般的办公室，工作量没那么集中。推门就看见傅志在看书，他扬了扬眉。 一次是巧合，两次是意外，三次简直是惊悚啊。 傅志抬头看了他一眼， 说人话， 你真准备考司考了？ 随便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李磊似笑非笑地盯着傅志。 哎，新建的魅力大到这个地步，我真是没想到。 他注意到了对方手上的戒指，阳光下闪得有点让人眼晕，虽然已经知道了这两个人的关系，但是真接受起来还是有个心理过程，毕竟两个都是他当做朋友的人，他疑似一直在参与过程，确实从结果倒着推回去的。傅志对这句话皱了下眉，他审视地看着李磊，评估着对方知道了多少。见对面的人完全没有躲避的意思，索性放下了书。 你都看出来了？ 李磊指了指他的手。 瞎子才看不见。 不知道为什么，这话让傅志笑了一下，他想起了之前新建的表情，总觉得大概当时对方也是这么嘀咕的。他看着手上的戒指， 本来没想弄成这样。 语气里不乏唏嘘，傅志总觉得这段时间生活里的起伏有点多，原本的平稳就像是一夜被打破了一样。李磊笑了笑， 你是没想到我会知道，还是没想到新建会接受？ 他知道新建是值的，之前只是不确定复制，但是对于新建那种谈个恋爱都高调的，全院差不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了解并不难，光他看见的女人就不下三个。复制因为这个问题挑了下眉，却并没有回答。他随意地转动手上的戒指，视线有点恍惚地落在没有焦点的病房一角，过了很长的时间才拉回到李磊身上。 你最近挺闲啊。 话题转得有点僵硬，那带着感情色彩的问话让人想无视都难。下一刻李磊翻了个白眼。 寂寞者黑啊，你早该离新建远点。 跑来看病人还被嫌弃，李磊老大不爽地撇了撇嘴。他这边话音刚落，身后一个凉凉的声音接了下半句。 我看你不只是闲，还很欠修理。 李磊皱眉回头，新建靠在门边上一脸的冷笑，身后的傅志嘴角扬了扬，满脸都是准备看戏的调侃。 喂，你这是对恩人说话的态度啊？ 怪掉的扬高了句尾，李磊有点不平衡的站起来。 哎，你可别忘了，那天晚上是谁劳心劳力的帮你把人搬上救护车的。 新建一边往里走，一边随手把买的水果什么的放在床头柜上，顺势坐在傅志旁边。 要不是看在你这点功劳的份上，我刚才开门的时候就直接把你拎出去了。 李磊眼睛一眯。 新建，你不觉得自己现在越发嚣张了吗？ 果然，他还是前几天那种要死不活的德性顺眼多了。闻言，新建点点头，一脸的承让。 好说。 下次你再半夜给我打电话，我直接就关机，让你自生自灭。 你不会。 新建笃定的语气成功的让李磊脸上抽动了一下，他笑眯眯的给傅志削着苹果，略带打击的甩给李磊一句话。 这种话你就不该说出来。 有些人这辈子都做不到颜良旁观，李磊这种人尤其是。这种技巧性带着恭维的挤兑让李磊一时片刻也想不出什么词来接，他一脸不爽地瞪着狼狈为奸的傅志和新建，深深地感到今天自己是来错了。 别的不敢说，口头之争他跟新建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怎么说都是一个靠嘴巴吃饭，一个靠混日子吃饭，哪怕是放在跑到检察院做档案室管理员之前，他也是个行动派而不是掐架派。咬了咬牙，李大帅哥一边手抖地指着新建一边站起来。 新建，你别太得意。 视线扫到旁边的傅志，更是一脸悲痛。 你呀、啊，忘恩负义，救命恩人落得这个下场，算我遇人不淑。 傅志一脸同情地递给了他一个苹果，很中肯地建议了一句：“ 得自己洗。” 下一刻，李磊冲出了病房，新姐把削好的苹果切好了递给傅志。 想出去转转吗？ 不了，太热。 病房里的冷气还是相对比较舒服的，他上午出去拍了个片子，回来都觉得半身的汗。也不勉强，本来就是随口一问的新建随意的点点头，扫到傅志的手，下意识的又摸起他的戒指。 这是我前几天回家的路上买的，同款式两对的戒指不多，拿来先将就用一下。 先 扬了扬眉，傅志看了他一眼。 你还准备换？ 新建笑笑。 这东西不该是两个人一块买的吗？你这个是我选的，我的该你来买。 他说完，趁着楼道里没人，凑到傅志跟前，很轻地吻了一下，然后拉开距离。 别光占便宜啊。 下一刻，他被傅志拉过去再次吻住。两个人唇齿相依地勾勒着彼此的每一个早已熟悉的线条，空气中快速地扩散着彼此的热情。傅志一直到心满意足地才放开了心剑。 这才叫占便宜、 啊、 还没等对方反应，门口传来一声怪叫。李磊面容扭曲地啃着苹果，一回来就看见真人秀，显得刺激有点大。心剑本来想挤兑他两句，却看李磊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明白了怎么回事的脸色一变，转而是满脸嘲笑的靠在门上，视线直直的落在他的身上。 我说，新建，真没想到你看着挺牛逼的，竟然是下面那个。 一句话说完，没等病床上两个人的反应，李磊聪明的先闪一步，新建愣了一下，才回头看着复制。后者推了推眼镜，拿了本书看得十分投入。 你是故意的？ 虽然是疑问，语气却很肯定。傅志低头看书，没有抬头，只是嘴角弯了一个弧度，从新建的角度看过去，一瞬间看得怔住。他第一次发觉到，原来欣赏一个男人跟欣赏一个女人是完全不同的。女人的美会让人觉得赏心悦目，而男人的则是会勾起一种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冲动。新建过了好一会儿，才有点无奈地叹口气。从傅志醒来，他头次感慨地摇摇头。 我说傅志啊，你还是赶紧出院吧，在医院里终究是诸多不便呢、啊。 新建和贾佩的这个案子是起贩卖毒品案，团伙作案，申诉的当事人程一鸣二审判决是死刑，缓期两年，已经服刑一年半了。他的家属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证明程一鸣只是购买，并没有直接参与贩毒或者是运输毒品，所以向检察院提出了申诉。麻烦的是，这个案件当中的涉案人，他的同伙已经被执行了死刑，剩下的从犯都无法证明他是否直接参与了毒品的贩卖和运输，而他的家属所提供的公司职员的口供也只能证明程一鸣账户上最初被认定为贩卖毒品所得款的一笔钱，实际上是程一鸣和他一起在外面帮人办事得到的报酬，无法证明他究竟是不是贩毒集团中的团伙成员。贾佩第一次提讯是自己去的，新建那天被外派协助取证，本来安排好了下一次的提讯，结果在那之前程一鸣的父亲到了检察院，他也是提出申诉的人。新建见过很多的嫌疑人家属，跟他的工作环境打交道的人无非就是那么几个身份，总是逃离不出这个圈子。贾佩接到电话的时候明显的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让门卫安排程一鸣的父亲到了办公室。